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扩散条件好，能见度高，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午后的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紫外线照射比较强，所以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遮阳防晒。此后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局地雨力和风力都会比较大，那么在山区出行的朋友请一定提前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是3，预计夜间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所以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稍后请关注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机场高速尾沟收费站五元桥北进京方向各发生一起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温榆桥，在京密路来广阳东路的路口进京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短暂排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苏宁邦克的技术经理姚春林，姚先生你好。 你好。 嗯，那今天呢，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关于洗衣机方面的问题。那现在呀，大家对于生活家电的个性化需求呢也是越来越强，可以说是逐年递增。那很多商家厂家呢也是把大部分的精力呢投入到新的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当中啊。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姚经理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近些年来啊，这个洗衣机产品个性化智能化越来越强了，那目前您所了解的最先进的洗衣机都具备哪些高智商的功能呢？ 嗯，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不断的创新，那么我们现在的洗衣机呢，不光是以洗衣为主了，其实现在的新出的一些品牌的洗衣机都带一些什么熨烫，等等一些新的功能，而且现在新出的这个叫智能洗衣机，那么它的这种洗衣机呢可以远程控制。因为我们把衣服添到洗衣机里以后呢，我们通过手机可以在异地就可以让衣服这个洗，然后进行熨烫，进行烘干，然后等到我们回到家以后就可以拿出来。 所以说现在的洗衣机的这个越来越这发展越来越好。 嗯，就是所谓的智能洗衣机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对， 然后比如我在上着班呢，不行，我回家我的衣服我就得穿了， 是的， 然后我就远程遥控它， 是的 啊，它除了不能自个儿把衣服弄进去之外，其他都可以吧？ 是的。 好吧，这就是智能啊，带给我们生活的很多便利之处啊。那么智能洗衣机啊，应该还有一个比较让我们感觉愉快的，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吧，对于这个洗衣的时候呢，这个到底往那桶里塞多少，还有就是这个洗衣液到底倒多少，有的时候总是把控不好。虽然看这个后面的说明书，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犹豫。那如果说都体现，就是已经体现了智能的话，是不是像这方面的顾虑就都没有了呢？ 嗯，是这样子的，其实再智能的东西它也是咱们人生产出来的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还要需要一些我们人为的一些干涉。那么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所选的一些家庭所选用多大的机器合适，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买机器的时候呢，都会边这个促销员都会问您买几公斤的 啊。 那么这几公斤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洗衣机在这个能够装下我们的干衣服的重量。就是说假如说您买一个8公斤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装下8公斤的干衣服的重量。 嗯 啊，那么加上混合水，它的可能重量会增加若干倍啊，对，若干倍、 哦、 但是呢您在选择这个重量的同时呢，也一定要考虑到容积的问题，不论是滚筒洗衣机还是波轮洗衣机，那么一定要考虑容积。大家都知道我们丝绸啊，我们丝绸一些丝质的一些衣服很轻，那么如果我们要攒够8公斤的时候，要都放到这个洗衣机里边，那洗衣机桶肯定是装不下的、 哦、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它的容积、 哦、 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挑选洗衣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丝绸，顺便问你一下，那么金贵的丝绸能搁洗衣机里洗吗？ 现在我们新出的一些洗衣机，就是很多品牌，它都出现了一个这个叫空气洗这个功能。 空气洗？ 对对对，空气洗，它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利用这个压缩空气，然后把一些水蒸气，就是水给它雾化，然后附着在这个丝绸或者是这个皮质衣服上面， 嗯， 然后呢通过这个热蒸气，就是这个压缩空气进行这个鼓吹，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水蒸气打湿了我们衣服上的一些纤维上的一些污渍，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洗涤的一些这个洗涤剂的一些作用，活性的作用，然后呢用空气往出吹，这个时候呢、哦、它不容易损坏我们那些丝质的衣服或者是皮质的衣服。 它不像平时我们看到洗其他衣服的时候在那里面又摔又打的、因为像那些比较金贵的衣服，像丝绸啊，什么羊绒啊，包括有一些比较好的毛衣啊、嗯、我们都不敢放洗衣机里面洗， 对对对， 都得手洗或者送外面洗， 对对对。 但是有一些洗衣机呢，它有那个叫 空气洗， 空气洗、过去应该叫毛衣洗， 对，毛衣洗那是指的是毛料类的，就是毛衣类的。 哦， 像咱所说的皮衣类的和这个丝绸类的，在过去是最近这几年才有，那在过去是不洗不了的，必须是手洗的。 哦， 同时它对水温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坏了，我就把我那丝绸的搁毛衣洗里了， 所以 按说不合理哈。 对，所以说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在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衣服后边的标签。 嗯， 它那个标签上会写的适用于什么样的洗涤。 也是哈，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我们穿的这个衣服的材质也是越来越好的。你要说这夏天这试一件丝绸咱就送外面洗一次，这一天下来，一个月下来，一个暑伏天下来，那也不少花钱呢。如果说我们的洗衣机当中有这样一个功能的话，那就省大心了。 对，这是新款机器是有的、 嗯、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呢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刚才咱所说的容量和重量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说看一下咱们自己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要求。 嗯 啊，就是说我就普通的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我只是一般性的衣服，棉质性的衣服，那这个时候我选一个普通的就 OK 了，就可以了。 您所谓的普通的是多普通 啊？就是说因为洗衣机呢，我们从这个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上来讲，分为这个两种，一个叫半自动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自动化，就是这个自动洗衣机和半自动型洗衣机。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半自动洗衣机它的标准就是说，洗衣机的洗涤、漂洗和脱水功能是分开的。 嗯， 你就拿我们 这个双缸洗衣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双缸洗衣机。那我们在洗涤和漂洗的时候是在洗涤桶，那么在这个脱水的时候呢是在甩干桶进行的，这个就是半自动。 嗯， 那么现在我们新出的波轮或者是滚筒都是一次性啊，这个洗涤漂洗还有这个脱水包括后期的烘干都是一次性完成的，所以说它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嗯， 所以这叫自动型洗衣机。 哦， 嗯， 说到这个双缸洗衣机啊，就那会儿刚有洗衣机的时候啊，最开始是单缸的，后来出双缸的，大家觉得双缸特别好。但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和我们水平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这个双缸的洗衣机，包括最开始的那种单缸洗衣机，目前它也存在很多它自己的一些缺点和缺陷。 嗯， 这个需求量还大吗？ 目前双缸洗衣机，单缸呢就是单洗的那个洗衣机，现在基本上已经淘汰了。 嗯， 在这个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么现在基本上都是半自动，就是双缸洗衣机。哦、现在 那就是说这个单缸洗衣机谁家有可以藏起来，以后可以成为收藏品了，是吗？ 对对对，后期作为一个古董。 这个信息量很大啊。 是的 啊，双缸洗衣机呢？ 然后双缸洗衣机的话呢，现在一般的在就是平房。或者是一些老年人比较喜欢用，像我母亲基本上都是用双缸洗衣机， 哦、 她不会用全自动洗衣机。 您得给她来空气的。 那个更不会用。 给咱妈拿回去，咱妈也不会使，怎么那么多钮啊？ 是的， 算了，我还是使那个吧。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说，而且这个双缸洗衣机它的好处是怎么呢？就是第一个是便于操作，第二个就是洗涤的效果还好一些， 更干净啊。 洗涤的效果好，因为它的力道比较大。它力道比较大、 哦、就动静大、 对对对，动静比较大、然后甩干的效果呢也好一些， 那 就是说因为它转速高能达到每分钟1200转。 那它的缺点呢，我是老感觉啊，就是如果能够拿以前的那个双缸洗衣机洗床单被罩什么的特过瘾，肯定特干净。 对的， 但是你要洗一些稍微的金贵一点的衣服、我就觉得有点不忍心。 对，这就是咱们双缸洗衣机，包括我们波轮洗衣机，就是现在全自动的波轮洗衣机，也是它的缺点，就是第一个就是用水量大，用水量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对衣服的磨损非常严重，对衣服的磨损非常严重。所以说我们在挑选洗衣机的时候，这就是我要求的第三点，就是说，就是这个，衣服的一个折损率，衣服的折损率，就是说我们在洗衣的时候，由于这个洗衣机，波轮洗衣机就是半自动洗衣机和这个波轮的全自动洗衣机，它的洗涤的原理是靠这个衣物与衣物之间的摩擦，衣物与这个洗衣机桶壁之间的摩擦，还有一个就是它旋转起来的涡流，就是水流的涡流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冲洗，所以说它对衣服的这个磨损 会 大 一些 啊，非常大、 你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说那样的洗衣机啊，它怎么能把衣服洗干净了呢？它是靠衣服之间互相蹭。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是吧？ 对对对， 和里边那个机器、衣服和机器之间那个蹭，它蹭干净的， 是的， 和我们现在这种高科技的智能洗衣机的这个洗涤方式本身就不太一样。 嗯，是的，其实它这个，洗衣服就是模仿我们人手的这个搓衣服，或者是我们那个我们男性最怕的一个东西叫搓衣板。 您怕吗？ 我也 跪过几回呀、 啊。然后这个就模仿的就是这个搓的衣服 啊， 所以说它的磨损是比较大的。 而我们现在有些家里面用的那种就是滚筒式的，它是靠那个，我理解啊，它是靠摔打。 是的， 是吧？噼里啪啦跟那摔。 是的，是的。 它是靠那个劲儿、 对，它这个滚筒洗衣机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靠这个洗衣机滚筒内部的一个提升筋。那么由底下，然后把洗衣机转到最高点，把衣服转到最高点，然后从最高点由于地球重力往下摔打，啪啪来回这么摔打再洗衣服啊，那么其实滚筒洗衣机的这个它的优点其实也很多，第一个就是省水，第二个呢这个省这个洗涤剂，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洗涤的这个。功能非常多，就是它的对衣服的磨损非常小。 那个钮也特别多啊， 钮也特别 什么、什么经济洗呀、什么超快洗呀、 羊毛洗、 儿童洗呀、 对 羊毛洗呀、等等，而且还有单的，比如说我就洗， 是的 啊，我就漂，我就甩干这种哈，它相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哈。 是的。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请到了来自苏宁的 饶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跟洗衣机相关的话题啊。如果大家的家里的洗衣机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请我们的饶经理呢给我们解释一下，不管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购买方面的啊，都是可以的。这位问的是冰箱的，冰箱的饶经理也可以饶一个啊，饶一个啊。 嗯嗯，饶一个。 他就说冰箱不停机是怎么回事？还有必要修吗？ 首先呢，这位听众的这个冰箱我不知道买几年了。 嗯。 一般不停机的情况下呢，其实很好解决，就是说基本上都是温控器有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这是它性能问题。再一个呢，就有可能是我们冰箱的一个密封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开关的时候它有一个条，那个条可能老化了。第三个就是我有可能我们放的食物这个食品可能过多。可能过多密封不好，这样造成它的冷气会损失。 对，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你没有看到， 是 吧？ 是的， 是。行， 其实如果假如说要是它温控器要是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市面上买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自调的那种啊，自调的很简单，接上以后调一下它的就是启动时间和停机时间，调一下就 OK 了。 行，这个冰箱的问题我们是饶师傅今儿饶的，我们今天 这个姓比较好。 还是说洗衣机的事儿啊，关于冰箱啊和其他电器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陆续请我们的各位经理、各位师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答疑解惑啊。我们还是来说洗衣机。我们这位听众提的问题呢，是想问一下嘉宾，这个变频洗衣机是怎么回事？ 变频洗衣机呢，也是我们最近这几年新出来的一个新品。那变频洗衣机呢，无非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商，就我们家的市电，这个频率给发生变化。 嗯， 大家都知道我们用的电，现在市电是220伏，然后50赫兹的频率。那么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衣服比较脏，或者是我们的衣服比较多，放的衣服比较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按照一定的速度去洗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50赫兹，它这个电机就是一个转速。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洗的时间过长，或者是洗的不干净。那么如果我们变频以后呢，通过变频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电机，洗衣机电机的频率，让它的这个电机转得快或者是慢。这样呢，对我们衣服的损坏率，包括我们的洗衣的时长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嗯 啊，这个变频洗衣机现在是我们目前销售洗衣机的一个主流。 哦，好。还有一位听众挺有意思啊，首先恭喜您啊，他说马上要结婚了，正准备婚房呢，准备置办一些家电。刚才听您说这智能洗衣机挺好的，他准备给他媳妇儿来一个，应该是你媳妇儿给你来一个。他说那个贵吗？目前市面上的这个智能洗衣机是国产的呀还是进口的呀？大概的这个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样子，我想先就说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国产和进口的洗衣机现在没有区别了，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在我们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制造能力已经是非常的好了， 我们的东西都走出国门了。 对，现在已经在全球都已经有名了。 外国人使的是我们的东西。 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选择我们国产的比较好一些。 这个 因为这个它的比较成熟了， 技术上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对， 但是价格上呢，我们的更有优势吧。 是的，如果要是按照一个所谓的现在合资的品牌，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台洗衣机 smart washing， 就是我们说智能洗衣机呢，大概在1万5、6到2万多块钱这样子。 嗯， 那么如果我们国产的话呢，可能在几千块钱，8、9千块钱到10000块钱左右。对， 那您省下那一部分就可以再置个冰箱。 对，置个冰箱，或者是再置一个儿童洗衣机。像我们公司现在我们苏宁卖的一些壁挂式滚筒洗衣机，扎种西伊莱克斯的这个品牌也是新上市的。它有高温，所以说对于孩子身上就是衣服上留下的一些奶渍呀、一些污渍呀，包括这个果汁等等这些留下的一些污渍，它可以用高温去行清洗。杀毒消菌。 你别说啊，这个问题还真有听众问到，因为我们这里有不少听众是帮着孩子带孩子的啊，也有一些这个居家的妈妈，也有听众问到了关于迷你洗衣机的使用的注意事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专门给孩子准备的这个迷你洗衣机，或者是专门用来洗内衣的这种哈。 是的。其实说到迷你洗衣机呢，就是指的它的容量非常就是它的重量和容量比较小啊。那么说，凡是涉及到儿童洗衣机的、儿童迷你洗衣机的，一定要注意，就是儿童一定要专用。 一定要专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洗衣服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大人也一样，就是要说内衣和我们普通的外衣要区分去洗啊，避免交叉感染。因为它消毒再好，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杀不死的病菌或者是病毒。 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挂在墙上的这种小洗衣，其实已经区别于我们之前印象当中的就是一个单桶的小的迷你洗衣机了。 是的， 这个更加高科技了，是吧？ 更高科技，而且它噪音非常小。而且它噪音非常小，这是第二。第三个就是它挂在墙上，它不占地儿。对， 这个可以考虑，就是买一个大的送一个小的嘛。 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个我替大家谋福利啊，当然这我说了不算啊。但是就是像刚才那位听众，其实如果你打算婚后不久要孩子的话呢，哎，可以考虑置办这么一个啊，还是配套的是吧？ 成套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个听众呢想问一下，姚经理，能给说说这个洗衣机的寿命吗？ 说到寿命这一块呢，其实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中国人一向以节俭为这个著称于世啊。所以说我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也遇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特别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有一种这个怀旧的情怀。那么他到他家的时候发现洗衣机坏了，等我一看，这洗衣机已经很多年了。在问他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我从哪带回来了洗衣机，一直舍不得扔，想一直想修好了再用。其实呢，我们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洗衣机类的呢，我们国家的强就是它的安全使用期呢是一般6到10年啊。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6年以后，它的这个它的安全性能包括电机的一些绝缘性能都会下降。所以说即使这个机器我们在用10年或者20年的时候呢，用的时间还很好使，洗的衣服还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它的实际它的性能也下降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水，特别是我们用的自来水，它是导电的，如果纯水是不导电的，那么自来水是导电的，那么一旦它的绝缘性能下降以后，包括它的一些定时器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用的一些电源线包括它的绝缘皮都会老化，那么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可能就会存在漏电的危险。所以说我们建议呢，还是在我们安全期之内使用，就是说我们安全的使用寿命一般是在6到10年6到10年。 对，但是实话实话啊，确实就是很多家庭的那个洗衣机啊，品牌不错，质量也不错，真的是就超出了您所说的这个使用寿命，还干劲十足，洗的还不错。那除了说您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之外，那么它在它的这个功能上，或者说它洗衣服的这个干净程度上会有所下降吗？ 当然会下降。就是说因为过去，特别是我们过去买的一些洗衣机，它都是一些它的主要部件呢都是一些塑料，那么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呢，衣服要跟这个波轮和桶壁进行去摩擦，所以说也会衣服造成损伤以后呢，它的这个塑料也会越磨越薄，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洗涤或者提升巾这个变薄了以后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洗衣服的这个一个质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使用再长的话，磨的再多了以后呢，它会在提升巾上边或者是这个波轮上边形成毛刺，时间一长会把我们衣服刮坏。对，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反正是现在我们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吧。 对，虽说提倡节俭，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衣服的质量，洗衣服的质量。 苏宁邦克呀，主要是接触咱们这些售后的一些 这些 消费者是吧？ 是的。 我想问一下饶经理啊，就是您所接触过的修理洗衣机的这个顾客当中啊，就他们家那洗衣机最大岁数的是多少？ 我遇见过一个，这个人还是个 有洗衣机到中年的吗？人到中年是40啊。 这个他是一个还是一个明星 哦。 他家的洗衣机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跟他是10几岁到日本去演出，然后带回来的一台洗衣机是东芝的。然后呢，到现在到前年我去的 还使着呢。 使着，应该是在可能是，估计得不惑之年了。 40年了， 对，最少得40年了。 就是您去看了一眼，是不是也觉着哇？ 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 啊！还能用是吗？ 还可以用，但是呢，涉及到后期的维修，那配件就已经没有了。对，那当时他那个是定时器坏了，还好，我给他重新这个一个配了一个，改装了一个，他可以用。但是你像一些减速器， 还有一些波轮，包括一些它的一些这个里边的一些电脑板，如果坏了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处理。 当然，这洗衣机都40岁了还在用啊，这确实呢、属于比较奇葩的啊。就是您在接触的这个消费者当中，就是基本上平均下来的，就算岁数大点的洗衣机，大概都是在多少年？ 一般在10年到15年的很多。 哦， 10年到15年 也就这个岁数了哈。 是的，是的。 那说到这个洗衣机的更换啊，就很多人呢，可能倒也不是说舍不得买新的，总是觉得我这旧的还能使，你说就给它废了吧？一个是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讲啊，有点于心不忍；第二呢，使了这么多年头也使出点这个情感来的，所以说这个处理上，一般我们都建议怎么处理旧的洗衣机呢？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由于这个环保，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环保嘛，所以说在环保和节能上，在如果家里也有不用的洗衣机，或者这洗衣机已经完全就是处于一个就报废状态的情况下呢，可以联系我们。联系我们公司，但我们公司呢有专门的一个旧家电回收这么一个业务 啊、哦。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品牌也好，或者商家也好，他们都会定期的或者是长期的做一些，比如说家电以旧换新的活动。可能说送过去，也不是说多值钱，但是它是那么个意思， 对， 是吧？至少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技术方式来处理这些旧家电，不像我们说随意扔在哪儿，您随意真的扔在垃圾站那儿，人家还罚你钱呢， 是的， 你不能乱扔，是吧？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如果说真的到年头的话，那咱们除非啊，您想留着它家里，咱们当收藏，或者说留个念一下，其他的话，咱们应该找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它。好，我们再来回答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大概有2分半钟的时间啊。他是说他们家在5年前啊买了一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说这洗衣机经常罢工，这售后也来过了，也来过不止一次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时好时坏，说这能不能给彻底解决一下，或者请您给出一个什么好的主意。他的洗衣机啊是放在那个厨房里边了，说那门小，他取不出来啊，您给出个主意呗。 首先呢，我还确实是这位听众呢，可能他的对机器的故障现象没有描述清楚，他没有描述这故障现象。我觉得他罢工是不能洗涤了，还是不能甩干了，还是彻底不工作了？ 没说哈。 对，没有说。那么既然我知道他这个机器可能应该是嵌入式的，就是放在那个某台子下边。那这个如果要想彻底解决的话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把我们这机器拽出来。撤出来以后呢，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系统的一个检查。不然的话呢，因为上过多少次门，可能这个叫治标不治本，去看一眼，可能排除一个小的故障，另外一个故障可能还有一个隐性故障还是存在的。 可能这个根儿还是在于没有整个拿出来看不全哈。 是的。 因为5年的时间，应该这个洗衣机还应该属于这个 挺好的 正当壮年的时候哈。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应该还来得及回答。他想问一下，他说。哎，哪儿去了？这一刷屏怎么找不着了？哦，这儿呢。我们得挑一个简单点的问题啊。他是说我们家有一台菠萝洗衣机，上盖的安全开关接触不良，造成无法正常甩干。说这好不好修啊？说有没有必要换一个新的洗衣机？但是他没有说使用年限。 如果还在这个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洗衣机的这个就是咱们国家规定范围之内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修的。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安全开关的话呢，维修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非常简单的，而且配件也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说我建议还是以环保的形式，这个还是使用，继续使用，维修一下就可以。 国家规定是6到10年哈。 对对对。 就以您个人经验干了这么多年，您给一个正常的洗衣机的岁数，您觉得呢？ 其实，根据我这么些年的维修经验来说吧，我觉着一般的双缸就是半自动洗衣机呢，一般情况下它使个10几年应该没有问题。 超过一点是问题不大， 没有问题， 除非毛病多了，是吧？ 对对对，但是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双缸就是波轮的还是滚筒的，一定要有好的接地线。就是一定要，就是咱们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有地线。 好，我们先进 早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天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苏宁邦克的技术经理饶春林，饶经理。饶经理您好。 你好。 嗯，那我们继续我们上半时段的话题啊。饶经理呢给我们讲过，就是国家规定呢，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呢应该是在6到10年，但是有一些洗衣机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你即便过了那个十年呢，还是可以好，还是可以好好使，而且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根据您多年的维修经验，您个人给一个区间呗。 嗯，其实我其实要是我给的话，还是以国家的为准。 嗯， 因为这个超期氟龄的话呢，对机器包括对我们人身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有一定的危害。 嗯， 那么我建议就是，假如说，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到期了，也就到6年或者到8年，我就这机器我就要报废。 它不是死，说死的是吧？ 对，这就不是说死的。那么，但是一定要让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检查一下家里边的地线，看它地线的接触是否充分。 嗯，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平房就是一个插头。往前一插就 OK 了，然后但是我们在摸水的时候有一种麻手的感觉， 导电了是吧？ 对，这种麻手实际上并不是说机器坏了，而是说机器的电机在工作的时候它产生涡流，就是恶流，那这恶流要散出来，那因为机器都是跟地面接触都是塑料，它不导电，那怎么办？就只能通过水，通过就是这个洗地桶水里边的水。 嗯， 那我们在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大地接触，这个时候一摸就有一种麻手的感觉，麻麻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有了地线以后，那么这种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感应电就会顺着大地跑掉，不会电到我们。 嗯， 所以说我觉着这个洗衣机的年龄不论长短，但是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安全防护。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不用说确定的说哪天，就跟我们吃的一些食品似的，它可能已经到了保质期这天，但是呢你没有开封没有动它，它确实也没坏。 对， 你说我今儿吃了就吃了也没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打开之后发现它有味儿了， 那就 这个绝对不行 了。是的， 家电使用也是这样的，它可能到了这个规定的使用寿命，确实它哪儿都没有问题，好好的，那您就先使着。 对， 但是一旦出现了刚才我们饶经理说的，比如说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话，那它可能就是岁数到了，该寿终正寝了。 对， 你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啊。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关于洗衣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饶经理，洗衣机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是找厂家好还是找商家好？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也是前两天从央视也看到了白岩松老师主持的一期节目，就是我们家电维修的。其实现在维修呢，确实是在一些小的一些这个维修网点确实比较混乱。那么呢，我们在其实维修的时候，一旦出现问题了以后，一定要找正规的维修厂家。那么商家也可以，或者是厂家也可以。像我们北京苏宁邦克呢，就是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去给您筛选。如果我们苏宁邦克，我们要能做的，我们都可以给您去上门去处理。 如果我们做不了的话呢，我们会帮助您去协助您报厂，或者是说把厂家的电话提供给您。 哦，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你的洗衣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找商家和厂家都是 可 以 的， 都是可以的啊。 嗯嗯， 因为如果找商家就找卖家的话呢，他也可以帮助您上门维修，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些件儿，他没有，他还是要通过厂家，所以还是需要厂家上门 的。是的，是的。嗯，因为现在很多的配件儿，包括一些技术，一些厂家呢，他是保密的 啊。 啊，对对，所以说呢，他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采购不到啊。 那这个上门服务的费用有区别吗？ 嗯， 商家或厂家？ 我们苏宁，因为我们呢是专门致力于给我们京城百姓提供一个服务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保证前台的销售，所以说我们在上门这一块的费用非常低，我们只有30块钱的上门服务费。 哦，一般厂家是 厂家一般 50起步吧？ 对，50、80， 有80的哈。 对对，这样。 嗯，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了，但有些可能确实人家卖家解决不了，嗯，你还就得找厂家服务。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们有很多的确实是解决不掉的话呢，还得麻烦我们广大的听众去跟厂家去联系。 还有就是怎么能够找对这个厂家，就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找一个品牌的厂家，他， 嗯， 那个一上网一搜和出来70个电话，我说哪个是真的呀？ 是 我本人都碰到过假的啊。 嗯，其实我对互联网这块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我一般的情况下，建议我们的听众呢，就是如果假如说机器坏了，那我们建议还是把我们的说明书拿出来。 哎， 在我们说明书的首页或者是最后一页，都会留有厂家的电话。 我这跟您握握手，您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嗯嗯， 或者有的时候他那个会把它 贴在 机器 上 的， 对 吧？ 嗯， 有贴在很明显的地方，有的时候贴在背后。 名牌，对，背后的名牌上 都是有的啊。 对，是的。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什么是真的厂家的售后服务啊，别被那个冒牌的给忽悠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问到的是这个，他说我新买的洗衣机，想问一下洗衣机底下需要垫高吗？他说我是怕下面潮湿容易坏，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啊。 嗯， 另外呢还有好多听众都问到了关于这个洗衣机的消毒和清洗的问题。 嗯， 我们先说这个垫高的问题吧。 好的。其实这听众我觉得他对洗衣机还是保护有加的，也就是他比较爱惜他自己的机器。 嗯， 其实洗衣机呢一般呢，如果我们放的地方无非就是阳台、客厅和这个卫生间。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放在卫生间的话呢，卫生间比较潮湿，那么我们建议把它加高。加高以后呢，由于空气的流动，那这回呢会让这个洗衣机的底部，因为在洗衣机的底部呢都是电机， 嗯， 还有一些 PCB，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板子在下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它的通风比较良好的情况下呢，机器处在干燥的状态下，它的使用年限会变长。 哦， 会变长，对洗衣机会非常好的。当然，在选用这个底座洗衣机底座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我们滚筒洗衣机，大家都知道非常沉。滚筒洗衣机非常沉，所以说我们在选用这个洗衣机底座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选用这个比较厚实的啊，滚筒这个滚筒洗衣机的专用底座 啊。那这个高度呢，是都是统一的标配吗？ 基本上都是在10公分左右 啊，就是 基本应该就是10厘米左右。 如果说可以的话，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式的洗衣机， 嗯， 稍微垫起来点， 垫起来好 是好的。 对对对，是好的。 太好了啊。再来说说这个关于洗衣机清洁消毒的问题吧。这位听众还说您能不能给解释一下烫净、摇篮柔洗、紫外除菌、统字洁什么什么的。这应该都是好多那个洗衣机自带的是吧？其实都是为了消毒清洁的啊。 是的，是的。 您统一给说一下吧。 啊，行，那我先说一下清洗和这个就消毒这一块。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可能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家里洗衣机使用了很好几年了，从来没有清洗过。实际上我们滚筒洗衣机或者是波轮洗衣机，在它是两个桶，那么一个是内桶，就是我们经常看它转的那叫内桶，那它不转的外边套的这一层塑料的它是呢外桶。那在内桶和外桶之间呢，由于我们使用过程当中排水，然后排完了水以后呢，一些脏的东西会挂在这个内桶和外桶之间，那这个时候呢会产，由于它里边比较潮湿会滋生细菌。所以说我们在打开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打开过几台，那么真是看得很比较这个触目惊心，上面挂满了一些脏东西，而且都是发霉了 啊，都发霉了。 还好没到饭点儿。 对，这个听着比较恶心啊。然后那个，那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呢，一般的用户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拆桶的清洗，咱们一般的用户可能做不了，所以说必须请我们这些专业的工程师上面去做。然后呢，咱们用户在家可以用的情况下呢，可以到市场上，就是到商场上去买一些清洗液，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机器的一些杀菌和消毒，还有清洗，也有助于。但是呢，建议使用半年以后呢，还是请我们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上门去进行清洗。 哦，就是说，如果我能够，比如说按月的或者定时的，用自己的方式来清洗的话。那它不是那么彻底， 不彻底。 对，时间长了的话，还得上门专门把它拆了清洗， 对对对， 是吧？ 特别家里边一些小孩和老人的时候，他这个抵抗能力弱一些的这些，还是建议每半年左右清洗一次，清洁一次， 哦、 对，彻底的清洁一次。 如果说您那洗衣机打满了之后，压根就没清洁过，自个儿也没有清洁过的话，那头一回怎么也得让人上门来， 对对对， 拆了 给它 清 洗， 然后之后您再用这个桶清洁剂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自己清洁。 对对对，其实咱自己清洁就是一个维护的过程，然后咱们上门清洗呢，实际就是一个做手术的一个过程。刚才 您说， 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一些，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些紫外线消毒啊等等，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机器的一个功能。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说，在洗涤过程当中或者洗涤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机器呢会自动启用它的一些功能，让紫外线消毒，它就会在里边放一个紫外线灯。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灯管上，它发出的紫外线可以杀灭一些这个一些病菌，像这个葡萄菌、这个葡萄链球菌什么的，这些可以杀死掉啊。还有一些刚才所说的那叫，刚才咱们听众 什么摇篮柔洗哈、 啊，对对， 我都没听说过。 摇篮柔洗实际上就是怎么着呢？实际上就是来摇篮嘛。就是来回的 摇， 就是半自动，对对，它是我们洗衣机的波轮转动的时候，它是360度，那么它这可能又可能变成180度，或者是变成这个270度，这样来回的这样清洗，这样对于一些丝绸洗是可以的 啊、就是说都是洗衣机自己附带的一些功能， 对， 您呢可以仔细的关注一下说明书，它应该说的都很全啊， 对对对， 包括这个桶自洁，就是说您把洗涤剂倒进去之后，它就是自动的一个为桶清洁的过程，但是不放衣服。 这样是这对，这样也是一个，还有一个桶自洁有一个功能就是怎么呢？就是我们开洗衣机以后会发现里边哗啦哗啦的响，好像有小球在里边滚动，实际上这是一个清洁球，这就是在内桶和外桶之间确实放了这么一个清洁球，这个也是桶自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器件。 所以我们要是想让我们家里面的各种电器为我们更好的、更长时间的服务，对于它的爱护、保养和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对，是的。 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我有一个疑惑。他说我们家呢是西门子的全自动滚筒洗衣机，刚刚买了2年的时间，说有的时候啊洗完之后呢拿出衣服上会沾着一些黑色的塑料碎皮，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桶清洁了，这个有可能呢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洗一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没注意，那么它这些锁掉的一些皮就会放在这个滚筒的内筒和外筒之间，那么我在洗衣的时候呢它就会通过水流的冲刷，然后呢又回到桶里边，然后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边。这种就是我建议这个 桶清洁的问题了， 哎，对，清洁一下子了。 那如果说自己清洁一次之后还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就只能 这种情况，因为它的颗粒比较大，所以说我觉着自己清洁的可能就 清不干净 啊，清不算太干净。 那行，那您不行就请师傅上门来给您彻底的清洁一下啊。 对对对， 因为2年的时间，这洗衣机算新的了，是吧？这位听众的问题是，我们家松下滚筒洗衣机买了14年。说前12年一直都闲置着没怎么用，说这2年呢刚开始使，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说这需要更换吗？ 其实这听众呢，这个我们有很多遇见这种情况的，就是买了机器以后呢，可能不用，过了若干年以后才想起来使用。其实这种情况呢，电器产品呢最害怕的就是放， 哦， 最害怕的就放，因为空气当中的湿空气会对它里边的电气性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切记，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换了，没必要，当然一定要注意一些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器的检查，一定要测一测它的这个使用之前它漏不漏电，那水里边含不含电，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换，这位听众那么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它的电器性能。对， 其实这个问题也挺常见的，不光是洗衣机啊，有些冰箱啊，包括一些电视什么的，有时候真的是一搁搁好长时间都不看。 对，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电器产品一定要在每周，就是每七天左右就要通一次电。 哦， 不，我们家庭的任何一个电器都要是这样的。 就通一下电，用开开吗？ 要开开。 哦， 假如我们电视机也好，还洗衣机也好，我们通一下电以后，它会把。因为电流通过导体以后呢会产生热量，那么这个热量可以驱走我们电机呀，或者是某一个元器件上的潮气。 哦， 这样呢我们的元器件不至于过早的老化， 就烧它一下哈， 对，烧它一下，对，每次通电的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完全可以了。 嗯，太好了啊，这个不是单指洗衣机啊，家里面所有经常闲置的家电都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下啊。 嗯，在使用的时候呢，其实有几样东西不能洗啊。我最重要的跟大家去先趁这个间歇给大家讲一下吧。 嗯，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洗衣机呢，它不能洗鞋。 啊， 鞋有很多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 哎，但是有些鞋不是说可以扔在洗衣机里洗吗？ 是的，现在是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机型是不可以洗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很多的那个年轻人他生活节奏比较快，为了这个 快 时间比较紧，对不对？ 您怎么不说他们懒啊？ 啊，不是， 我听您说没事啊， 不能这么说懒，因为确实是比较辛苦，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然后这个把鞋放进以后呢，因为鞋里边沾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泥或者是沙子，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就会造成我们桶过早的磨损。 那我可以先把鞋底刷刷呀？ 先刷也可以了。那这个如果它没有泥的情况下，那么鞋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人这个鞋有脚气，或者有味道， 这个是重点 啊，有味道。所以说我们放进以后，那即使我们不损坏机器，但是它的这种味道会很久都会消不下去的 啊， 而且带有一些这个菌类。那么我们放到衣服上，特别是再加上内衣混到一起，这样会直接跟我们皮肤去接触，或者是会得一些皮肤上的一些病。 对，就算不混着洗，反正你想起这事儿来，你可能也得别扭别扭哈。 是的，是的。 那像那种普通的，就是咱们家用的那种毛毛的拖鞋呢？ 拖鞋也不能洗。 也不能。 也不能洗，因为这个带毛的一些东西，这个它一旦一洗的时候呢，由于水温的变化，一些洗涤剂的活性的一些变化，它会脱毛。 嗯， 那这个毛就会造成堵塞我们的排水系统。 哦，说到毛啊，我们有几位听众问到了毛绒玩具，说那个大一点的孩子那个毛绒玩具能给他塞洗衣机里洗吗？ 首先呢，我不建议这样去洗。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就是一个容易堵塞我们的这个排水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毛绒玩具我们放进去，因为它个儿比较大，它的体积大，造成了我们桶就是它旋转不起来。它的洗涤效果也不好。第三个，我们洗衣机经常洗一些其他的衣物，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对这个附着物在上面，所以说我们洗完了以后，一旦这个东西会有一些传染类的，那就直接把传染在毛绒玩具上。孩子一抱的话，因为孩子本身抱他又不懂，他就可能会把一些小孩不应该得的一些疾病可能会传染给孩子。 虽然说现在的洗衣机功能强大啊，貌似什么都能洗啊，什么活都能干，但其实呢有些他还真是干不了，不是说他不能干，是最好您不要让他干。 对对对，是的。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家里 LG 洗衣机买了七八年了，说现在转起来呢有那个吱扭吱扭的声音，说是怎么回事呢？ 像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属于轴承有问题了，也就是它传动系统有问题了。这种情况，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说，当然咱们听众可能解决不了，还是我们师傅第一个上门。如果它磨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点几滴油，点几滴润滑油。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更换轴承。 哦，这个是属于常见 问 题吗？ 七八年了。 是常见的了， 常见问题哈。那我们洗衣机如果说用到这个岁数的话，就是七八年将近十年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有哪些我们是自己可以解决的，有些哪些我们处理不了呢？ 出现的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噪音的问题，使使的声变大了。 哦，越使声越大 啊！对，越使声，因为它的各个部件呢，它这个松了，就是它的贴合度不紧了，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噪音大。这种情况90%都要通过换配件去解决掉。第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刚才听众说的，就是它的这个各个部件的，就是这个老化，就是会产生滋扭滋扭的响声，就是缺油或者是说部件磨损过多。这样老化的情况下， 该保养了。 该保养或者是更换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使用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排水不畅。排水不畅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可以解决，就是我们用户经常解决，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一些毛毛或者一些我们经常有很多我遇见过袜子，或者是一些内衣，它堵塞了这管道了。 就排出去都不知道。 排到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堵头。或者是有一个水泵，它会搅在这个水泵上，然后呢堵住这个排水口，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这个把这个滚筒的把这个排水泵的这个过滤器拿出来清洗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们波轮的呢，一般的情况下它有一个三通，我们把三通给提起来，然后清洗一下就好了。 这是排水慢哈。那还有听众问到了上水，说也比以前慢了。也是用了七八年的一个洗衣机了。 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在这个进水电磁阀上边的可能节俭了。这种情况对节俭就水碱。因为咱们北京的水比较硬，所以说有可能是节俭了。那这种方法呢也不是不能用，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小的细的牙签可以对这个进水的过滤网，就是电磁阀过滤网进行去捅一下。就是拿这个针，特别是针尖，当然不要太大的针，要不然起不到过滤作用了。用太小小的细的针，就是咱缝衣针，然后对这个过滤网上的那个小眼儿一个一个再扎一遍。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改变。 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办，但如果您自己觉得手艺潮的话， 还是更 就算了是吧？可以换一个新的哈。还有哪些问题容易出现呢？ 就是还有一个刚才我要说的，就是也是排水问题，就是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呢，它。装上水以后呢，它自动的从水管往出流水。这种情况下呢，我喜欢修，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很多的用户钢镚掉到里边了，掉到这个排水掉到这个堵头里边了，然后呢它密封不严，造成这个水呢会往出流。 您为什么喜欢修这种啊？ 因为我可以掏出很多钱币。 好吧，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姚经理啊，他说他们家洗衣机是小鸭牌的，他的水流选择按钮不管用了，说桶内存不住水了怎么办？ 他这个是全自动的还是 没有说？ 也没有说， 没有说啊。 如果要是半自动的情况下呢，就是刚才我说存不住水，最重要的原因就可能是您的钢镚掉到这个排水孔里边， 那快拍摇匙去去捡钱。 如果要是这个滚筒的呢，这个情况下就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上排水，那么有可能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排水管放下去了。因为上排水呢是排水管从这个机器出来以后呢，要向上反上一段，然后一般在60公分左右，然后呢用一个卡子卡住，然后把剩下那个头插到下水道里边。如果假如直接把这个卡子拿下去以后，直接放在这个排水道下水道里边呢，就会造成边进水边排水，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也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目前什么型的洗衣机噪音比较小？我觉得噪音都挺大的。 对，其实先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噪音。其实我们任何一个机械传动的部件，它都会发出声音。那么所谓的噪音。跟我们所放的位置有关系，如果空旷的一个房子里面放到一个这个或者某一个角落放一个洗衣机，你就会显得声音非常大，因为我们的电机发出来的声音，水流发出来的声音会怎着呢？会折射到这个墙壁上，墙壁再返回来，我们听的可能声音大一些。所以说，至于哪个品牌的噪音小，其实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噪音都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我们国家规定是洗涤的这个噪音呢是在62分贝以下， 然后这个甩干的噪音呢在72分贝以下。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尽量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分贝值，就是噪声值。如果要是符合国内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听这个对这个噪音的这个对这个声音的敏感度上可能 不太一样 啊。对对， 您觉得吵，我可能觉得还能接受， 是 吧？ 是 这种哈，只要您不放到睡觉那屋，应该都行哈。 都应该都没问题。 对，说到放在哪里啊，也有听众问到了啊，这最后一个问题吧，说洗衣机放哪儿合适？现在一般就是厨房和卫生间比较多吧， 是的， 也有人会放在阳台上。 是的，那么其实我认为，洗衣机。还是放在这个卫生间的某一个角落比较好一些。 不潮吗？ 潮的时候刚才说放个底座，我们做好通风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要是放在阳台上呢，因为我们北京北方这块呢也一定要注意做好它的水管的保温。然后放到厨房的情况下呢，和这个阳台的情况下呢，我们在不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对洗衣机进行外壳要加上一个洗衣机罩，防止我们的油烟或者是风吹日晒，就是放在阳台上日晒的时候呢，防止使得我们洗衣机的外壳过早的老化。 就是说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哈、 这个位置没有什么。当然，如果愿意的话，刚才您所说的放到卧房里也可以吧？ 这个可以有。好吧，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特别感谢来自北京苏宁邦克的技术经理姚春林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是来不及回答了。没事儿。那个饶先生一会儿还会再来，好吧？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8月24号，万众期待终于来了。 是的，终于来了。十年广播品牌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前所未有的降价幅度，震撼来袭。您一定知道它的专柜售价高达8900元，甚至您曾经以广播直销价2599元的价格购买过它。但是今天8月24号，孟德兰牛皮席仅此一次夏季清仓，每床秒降至1999。此外还要再多送价值599元的豪华牛皮枕席两只。 同时我们这一次的服务也是大升级，不仅免费送席到家，还有7天考虑期，不满意直接给您退货。所以无论您是一直听推荐想要试试看，但是犹犹豫豫还没有订购的，还是家里买过了想给客卧铺上、父母家铺上、送亲戚朋友的，全年度从未有过仅此一次的活动机会，孟德兰品牌牛皮凉席1999元再送两只枕席，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显然呢，老顾客不淡定的多啊，但是呢，还有新朋友存在疑虑。这边呢，刘先生就在问，这批席子是和专柜的一样的吗？我转过商场，打完折都得4000-5000，你们才1999，还送枕席？其实呢，有时间犹豫，不如干脆利落来订购，因为咱们是免费送席到家的，还有7天不满意退货的服务，不行不要就好了。 就是啊，这也是孟德兰品牌牛皮凉席对这个产品质量的自信，皮张韧性、重量，您都可以亲自的比较，不满意直接退。但是1分钟之后活动就会全面结束，4007106108 4007106108，万众期待的8月24号，仅此一次的机会，每床牛皮凉席不光价格从专柜的8900秒降到了1999，还有2张牛皮枕席免费赠送，确保和商场同一货源、同一品质，从皮质的柔润感、厚度、挺阔感都能分辨出席子的好坏，立刻行动！4007106108 4007106108。 现在订的拿回去至少还能再用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完美的防霉无虫蛀特性，明年拿出来呢又是一床新的席子，到时候您就乐吧，不用再去周转比较高价买席换席了，直接轻松应对又一轮措手不及的高温，梅雨季湿热难耐，威猛无比的三伏天，还有更加凶猛的秋老虎。而且注意啊，1999搞定的不只是一年的夏天，而是整整50年每一年的夏天。 对呀，皮席子免打理，越用越凉爽，越用越柔顺，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对， 活动马上结束，8月24仅此一次，4007106108预订成功免费送席到家，还有7天考虑期，4007106108 4007106108。